书上说，如果有一天你梦见了一个很久没有见的人，代表你想记住他，但是却正在遗忘他。你最近有没有梦到一个很久没有见的人呢？ 此生已经 决心自己过，没有你，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 蔡康永曾经说过一段话，恋爱最珍贵的纪念品从来就不是那些你送我的手表和项链，甚至也不是那一些甜蜜的短信和合照，而是你留在我身上的，如同河流留给山川的那些你对我造成的改变。因为爱上一个人而在不知不觉中做出改变，也因此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，这可能就是前任留下来的最珍贵的礼物了。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骄傲，不堪一击好不好？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，小心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，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。掀起汹涌波涛，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。明明你也很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。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夜长梦还多，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 演出。 城市 方 木， 放肆扩听。 阅读者之前有句话很流行，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但其实诗意不全在远方，诗意的境界就在我们的身边。多看一眼书，读一读诗词，你会被它成全，我们会做一个更有趣的也更有情的人。

看了一则故事，说宁波下了一场大雨，让人猝不及防。楼上的大爷呢，看楼下衣服没有收，就在自家的窗户里面撑起了一把伞，想为楼下的邻居的衣物遮风挡雨。雨越下越大，邻居大爷再撑了一把伞。看到这张照片，真的觉得挺暖心的。生活从来都不容易，可我们总是能够遇到那一些善意的瞬间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龙一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星光是谁在夜写了诗，温柔地问着谁的想念啊，给了一点点安慰和音乐的答案。同一个黑夜，两个地方，窗外是谁哭了，下了雨，玻璃窗的痕，模糊的外面，想起说过的话，湿了不回来，具象的爱情变抽象。微风是谁给树唱的歌，沙沙响的夜，于是躁动吧，掀起树心里的浪，也许是后悔了。那一个夏天许的愿，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